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千算里其中一席，安静是穿越的寓意，闻到秋光不日传明你在世间 OK， 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看过《我在故宫收文物》这部特别火的纪录片呢？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陈粒为这部纪录片所演唱的主题歌《当我在这里》。那前奏一阵清脆的风吹铜铃的声音呢，一下子就带我们穿越了时光，回到了过去看历史。那陈粒的声音配上这部纪录片，让这部片子沉稳大气又有青年的活跃，让历史和文物呢就通通的活了起来。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大家好，我是春辉，能量音乐之旅我们现在就开始咯。下面一首歌我们来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 Do you think about me， 掌声请。当你情绪荡的时候呢，就听一些快歌，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让自己的身体呢随着音乐摆动啊，把节奏呢交给完全放松的自己，心情会好很多。那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了。那当然长大之后呢，会变得越来越忙啊，不经常去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那特别想他们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会打一个电话呀，发一个视频呐，等等等等。但是我想说，他们更需要的是我们在他们的旁边，与他们真实的陪伴。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哈，也是想告诉大家，再忙再累，也不要忘记多促成一些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听一听来自陈一帆带给我们的《阿婆说》。 男男别 生路本就是场祸的于是的选择，迷路时想想当年阿婆怎么说，回头看看雨水过后云彩很多，来把阿婆帮你偷偷摘云朵，等你老了阿婆走了你要记得把这声音叫回娃儿怎么说，把这声音叫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挫折和磨砺呢，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啊。那就像你吃饭咬到舌头才知道会吃慢一点，那挨过错的人才会知道感情里一个人用力是不行的。所以呢，所有的经历都会让我们成长，就像我们不摔跤就不会走路一样。所以呢，做一个乐观的人，笑对生活，我们每天都可以是很快乐的哦。下面一首歌来自黄荣生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可乐，听听看吧。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可能是因为我们相遇的太晚了，可是我要走了，可温暖要走了，可否有另一个我在你身边陪你，看到你的脸我还是很快乐，可能你不快乐，可惜你不快乐，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可它给了你是什么，你是不是想 没错，前段时间呢遇到了一个高中的同学啊，然后呢就坐在一起聊了一下，说到当时班里的一个女孩啊，我竟然呢完全忘记了她的样子，就像是没有见过一样。那当时我想说，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吧，是吧？那我相信呢，你和我一样，在我们脑海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个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的人，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无论你怎么忘也忘不掉的人吧。不管过了多久，他们的样子都会清晰地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呢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当初啊。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来自刘莱斯带给我们的《你的样子》，听听看吧。 街上看到一只蓝色的蝴蝶结，你的笑容出现，接着往事也开始已浮现。记得你把早餐和橙汁放在我的桌前，你的目光会为我弹琴的身影停止不见。那是我不怎么对你笑，不怎么在你跟前，不懂事的虚荣心让我不敢跟你表现。我想你是一颗星，一颗我过目不忘的萤火，可是没有女主角的电影，我要如何制作。再也不能为你做主，后悔的滋味多苦，我也没有地方去哭。让我再追你一次，就像当初你追我。 你去看

上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强到没有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颜值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不用加盟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成分需谨慎。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光照较强，气温上升明显，中午前后体感偏热，午后有3到4级的偏南风，大部分时间是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空气干燥，紫外线照射强，请及时补水润燥，外出应当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0%。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穿单衣。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放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5月31号到6月1号，来自意大利的机器人特奥特劳尼克将和钢琴家罗伯托普罗塞展开大斗法，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一场人机对战。在这场音乐会上，特奥将和罗伯托普罗塞挑战包括野风飞舞、月光，以及肖邦、门德尔松、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等诸多名家的作品。机器人特奥有53根手指，可以极为准确迅速地移动演奏出多首钢琴作品。音乐剧《长靴皇后》百老汇巡演版原班人马将于8月24号到9月16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为中国观众呈现这部高制作水准的剧目。《长靴皇后》取材于真人真事，讲述了鞋厂继承人查理因缘巧合结识了性格张扬的变装皇后罗拉，并且发掘其设计天赋，两人从排斥到成为挚友，一起设计新款红色长靴，使老字号鞋厂重焕生机的故事。中国儿艺2018年首部大剧场新戏《月亮草》日前建组，将于7月7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7月14号作为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开幕式剧目，精彩亮相。 月亮草以一颗月亮草为线索，运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不能贪图享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境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身上赛过火力盔，毛俊赛过猛张飞，干战发型亮又黑，是走单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黄河喝过水，和鞭炮地雷亲过嘴，和谁很憔悴，是满脸千人吹，你是西山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天天就他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貌美赛过七仙妹，婀娜多姿如翡翠，是红男绿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纯洁幸福勇敢追，爱打爱 K 绝不气馁，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您是白天抹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的嘴气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 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 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 上大学的时候呢，每一个学生最爱说的一个字就是穷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收入哈，但是呢每天都是特别的开心的啊，没有烦恼，没有负担啊，整天呢真的就像歌里唱的穷开心。那工作之后呢，好像这个票子是越赚越多了，但是呢貌似是快乐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呢，快乐这件事儿真的跟钱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一种心态，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那种曾经的啊，在学生时代的那种穷开心的一种感受，每天呢都可以让 让自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你觉得呢？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是一首新歌，看看这样的一个新的旋律新的节奏你是否会喜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 新能量单曲推荐。 蒋敦豪为福克斯动画电影《犬之岛》献唱了中文版的推广曲《不负众望》，轻快的旋律再加上蒋敦豪松弛的演唱方式，把狗狗天真浪漫无忧无虑的状态表现得恰到好处，前奏和间奏的口哨声尤为出彩，中间还穿插了几声狗叫声的采样，喜欢狗狗的朋友一定不会错过这首《爱犬之歌》。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蒋敦豪《不负众望》。 抱歉，我这次出门有些匆忙，不小心走到很远的地方，最温暖还是你拥抱的臂膀，虽然这有很漂亮的夕阳，沙滩阳光迎风歌唱，还有心爱的姑娘，为了你们我绝不负众望。快回到我身旁，你应该能听到我的呼唤，不再让心流浪，对你的想和念无法阻挡，每一次站上垃圾车堆的山岗，都在眺望有你的故乡，我要去踏上肩膀上的战场，别担心我的队伍兵强马壮，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趁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呢，有什么想做的事儿呢，就抓紧的去做吧。很多人说呢，再等等吧，啊，等我忙完了这段时间，然后呢，等我再赚一点钱啊。但是呢，你会发现你是永远都忙不完的，然后呢，钱呢永远也是赚不够的，而时间呢就是一去不复返的，可能以后就真的没有以后了。所以呢，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那祝愿所有的人都能够以梦为马，越走越远哦。 标记在地图上的远方，到达前只靠想象，我 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却怀揣热血的心脏。我将穿越最远的边疆，让人声音在脸上，趟几条河，翻几座山岗，看命运逃出了霞光。看见火红的夕阳，消失在某个地方。就算孤独的向往，孤独是无形的勋章。给我新鲜的异乡，离别也给我感伤。怕是永恒的时光，路过喧嚣和荒凉。那是流浪者的光芒，来得及流浪 是来自张磊带过我们的《人生是一次热血的流浪》哈，没错，去年大火的网剧《白夜追凶》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这是一部悬疑犯罪的网剧，其中呢，潘粤明呢一人分饰了三角啊，让人看到他不俗的实力。那所以呢，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于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歌啊，是来自尹淑怡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是《白夜》。那歌曲里边唱到：“谁青春无悔，尽勇敢一杯，逆风踏凌霄，以光散黑。”所以呢，希望所有深陷沼泽的人呢，都能够早日乘风破浪，告别所有的不美好，幸福下去。所以呢，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这也是我们给予大家的一种希望，每天都可以幸福满满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海茫茫，无风起浪，暗潮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爱，假装不离，为爱赎罪，谁青春无悔，情动干一杯，逆风踏雷响，一光三陪，开往白天的潮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泪，挣扎于是非，爱假装无悔，为爱赎罪，真无悔，请勇敢一杯，逆风淌泪响，一光三陪，看望白天。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